第七十回，妖魔宝放烟沙火，悟空祭道紫金铃。却说那孙行者抖擞神威，持着铁棒踏祥光，骑在空中迎面喝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邪魔？待往何方猖獗？” 那怪物厉声高叫道：“ 吾党不是别人，乃麒麟山谢之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，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宫女二名，服侍金圣娘娘。你是何人，敢来问我？” 行者道：“ 吾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因保东土唐僧西天拜佛，路过此国，知你这伙邪魔欺主，特展雄才，治国驱邪，正没处寻你，却来此送命。” 那怪闻言不知好歹，斩长枪就刺行者。行者举铁棒劈面相迎，在半空里这一场好杀。棒是龙宫真还真，枪乃人间转炼铁，凡兵怎敢比仙兵，擦着蟹儿神气泄。大圣原来太乙仙，妖精本是邪魔孽，鬼祟焉能尽正人，一正之时邪就灭。那个弄风波图虎皇王，这个踏雾腾云遮日月，丢开架子赌输赢，无能谁敢夸豪杰？还是齐天大圣能，乒乓一棒枪先折。那妖精被行者一铁棒把根枪打作两截，慌得顾性命，拨转风头，竟往西方败走。行者且不赶他，拨下云头，来至碧妖楼地穴之外，叫道：“ 师父，请同陛下出来，怪物已赶去也。” 那唐僧才扶着君王同出穴外，见满天晴朗，更无妖邪之气。那皇帝急至酒席前，自己拿壶把盏满斟金杯，奉于行者道：“ 神僧全谢全谢。” 这行者接杯在手，还未回言，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：“ 西门上起火了。” 行者闻说，将金杯连酒望空一撇，当的一声响亮，那个金杯落地。君王着了忙，躬身施礼道：“ 神僧恕罪恕罪，是寡人不是了，理当请上殿拜谢，只因有这方便酒在此，故就奉儿。神僧却把杯子撇了，却不是有见怪之意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不是这话，不是这话。” 少顷间又有官来报：“ 好雨呀，才西门上起火，被一场大雨把火灭了，满街上流水尽都是酒气。” 行者又笑道：“ 陛下，你见我撇杯已有见怪之意，非也。那妖败走西方，我不曾赶他，他就放起火来。这一杯酒却是我灭了妖火，救了西城里外人家，岂有他意？” 国王更十分嘉敬，即请三藏四众同上宝殿，就有推位让国之意。行者笑道：“ 陛下，才那妖精他称是赛太岁部下先锋，来此取宫女的，他如今战败而回，定然报与那厮，那厮定要来与我相争，我恐他一时兴师率众，未免又惊伤百姓，恐吓陛下，欲去迎他一迎，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，取回圣后，但不知向哪方去，这里到他那山洞有多少远近？” 国王道：“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到那里探听声息，往来要行50余日，坐落南方约有3000余里。”行者闻说，叫 八戒、沙僧护持在此，老孙去来。 国王扯住道：“ 神僧且从容一日，待安排些干粮烘炒与你些盘缠银两，选一匹快马方才可去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陛下说的是跋山转岭步行之话，我老孙不瞒你说，似这3000里路，针灸在中不冷，就打个来回。” 国王道：“ 神僧，你不要怪我说，你这尊貌却像个猿猴一般，怎生有这等法力会走路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身虽是猿猴术，自幼打开生死路，遍访名师把道传，山前修炼无招募，以天为鼎，地为炉，两般药物团乌兔，采取阴阳水火交，时间顿把玄关悟，权杖天罡搬运动，也凭斗柄牵一步，退炉进火醉衣食，抽签天拱相交固，散促五行造化生，和合四象分十度，二气归于黄道间，三家会在金丹路，悟通法律归四支，本来金斗如神助，一送送过太行山，一打打过凌云渡，何愁峻岭几千重，不怕长江100里路。只因变化没遮拦，一打108000路。 那国王见说，又惊又喜，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递与行者道：“ 神僧远劳，尽此一杯饮意。” 这大圣一心要去降妖，哪里有心吃酒，只叫：“ 且放下，等我去了回来再饮。” 好行者说声去，呼哨一声，既然不见，那一国君臣皆惊讶不提。却说行者将身一纵，扫见一座高山阻住雾角，极岸云头立在那巅峰之上，仔细观看，好山冲天占地，爱日生云，冲天处尖峰处处，占地处原脉条条，爱日的乃领头松郁郁，生云的乃崖下石林林，松郁郁48节长青，石林林万载千年不改，林中每听夜猿啼，涧内常闻妖蟒过，山禽声夜夜，山兽吼呼呼，山张山路成对坐双纷纷走，山鸦山雀打阵攒群密密飞，山草山花看不尽，山桃山果映日新，虽然遗贤不堪行，却是妖仙隐逸处。这大圣看看不厌，正欲找寻洞口，只见那山凹里轰轰火光飞出，霎时间铺天红焰，红焰之中冒出一股恶烟，比火更毒。好烟，但见那火光迸万点金灯，火焰飞千条红红，那烟不是烟筒烟，不是草木烟，烟却有五色，青红白黑黄，熏着南天门外柱，燎着凌霄殿上梁，烧的那窝中飞兽连皮烂，林内飞禽鱼尽光，但看这烟如此恶，怎入深山伏怪王。大圣正自恐惧，又见那山中蹦出一道沙来，好沙，真个是遮天蔽日，你看 纷纷骇骇遍天涯，邓邓浑浑大地遮，细尘到处迷人目，粗灰满谷滚芝麻。采药仙童迷失伴，打柴樵子没寻家。手中就有明珠线，时间刮得眼生花。这行者只顾看完，不觉沙灰飞入鼻内，痒丝丝的，打了两个喷嚏，急回头伸手在檐下摸了两个鹅卵石，塞住鼻子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攒火的鹞子，飞入烟火中间，摸了几摸，却就没了烟灰，烟火也熄灭了。极限本相下来，又看时，只听得叮叮咚咚的一个铜锣声响，却道：“ 我走错路了也，这里不是妖精住处，锣声似铺兵之锣，像是通国的大路，有铺兵去下文书，且等老孙去问他一问。” 正走处，忽见是个小妖，担着黄旗，背着文书，敲着锣，疾走如飞而来。行者笑道：“ 原来是这厮大罗，他不知送的是什么书信，等我听他一听。” 好大声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猛戳，轻轻的飞在他书包之上。只听得那妖精敲着锣，絮絮聒聒的自念自咏道：“我家大王推也心毒，三年前到朱子国抢夺了金圣皇后，一向无缘，未得沾身，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缸。两个来了弄杀了，四个来也弄杀了。前年要了，去年又要，今年又要，今年还要，且撞个对头来了。那个要宫女的先锋被个什么孙行者打败了，不发宫女。我大王因此发怒，要与他国争持，叫我去下什么战书。这一去，那国王不战则可，战必不利。我大王使烟火飞沙，那国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个得活。那时我等占了他的城池，大王称帝，我等称臣，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，只是天理难容也。”行者听了暗喜道：“ 妖精也有存心好的，似他后边这两句话说天理难容，却不是个好的，但只说金圣皇后一向无缘，未得沾身，此话却不解其意，等我问他一问。” 鹰的一声，一翅飞离的妖精转向前路，有数十里地，摇身一变，又变作一个道童，手挽双扎髻，身穿白衲衣，手敲鱼骨简，口唱道情词。转山坡，迎着小妖打个起手道：“ 长官，哪里去？送的是什么公文？” 那妖精就像认得他的一般，住了铜锤，笑嘻嘻的还礼道：“ 我大王差我到朱子国下战书的。” 行者接口问道：“ 朱子国那话可曾与大王配合哩？” 小妖道：“ 自前年射得来，当时就有一个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与金圣宫装新，他自穿了那衣，就浑身上下都生了针刺，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，但挽着心儿，手心就痛，不知是甚缘故，自始至今尚未沾身。 早间差先锋去要宫女服侍，被一个什么孙行者战败了，大王愤怒，所以叫我去下战书，明日与他交战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的大王却找恼呵？” 小妖道：“ 正在那里找恼哩，你去与他唱个道情词儿解解闷也好。” 行者拱手抽身就走，那妖依旧敲锣前行。 行者就行起凶来，撤出棒，复转身往小妖脑后一下，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，浆迸出，皮开净折，命轻之。收了棍子，却又自悔道：“急了些儿，不曾问他叫做什么名字，罢了。”却去取下他的战书，藏于袖内，将他黄旗铜锣藏在路旁草里。因扯着脚要往剑下左使，只听当的一声，腰间露出一个镶金的牙牌，牌上有字，写道：“心腹小校一名，有来有去，五短身材，骨塌脸，无须，常穿悬挂，无牌及甲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这个厮名字叫做有来有去，这一棍子打得有去无来也。”将牙牌解下，戴在腰间，欲要左下尸骸，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，且不敢寻他洞府，即将棍子举起，着小妖胸前倒了一下，挑在空中，径回本国，且当报一个头功。你看他自私自念，呼少一声到了国界。那八戒正在金銮殿前护持着王师，忽回头看见行者半空中将个妖精挑来，他却怨道：“ 哎，不打紧的买卖，早知老猪去拿来，却不算我一功。” 说未毕，行者按落云头，将妖精捉在阶下。八戒跑上去就住了一耙道：“ 此事老猪之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是你甚功？” 八戒道：“ 莫赖我，我有证件，你不看一耙住了九个眼子里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看看可有头没头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 原来是没头的，我倒如何住他也不动对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傅在哪里？” 八戒道：“ 在店里与王叙话里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且去请他出来。” 八戒急上殿，点点头，三藏即便起身下殿，迎着行者。行者将一封战书揣在三藏袖里道：“ 师傅收下，且莫与国王看见。” 说不了，那国王也下殿，迎着行者道：“ 神僧孙长老来了，拿妖之事如何？” 行者用手指道：“ 那阶下不是妖精，被老孙打杀了也。” 国王见了道：“ 是便是个妖师，却不是赛太岁。赛太岁寡人亲见他两次，身长八丈，薄阔五庭，面似金光，声如霹雳，哪里是这般比矮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陛下认得，果然不是，这是一个暴尸的小妖，众见老孙却先打死，挑回来报功。” 国王大喜道：“ 好好好，该算头功，寡人这里常差人去打他，更不曾得个敌使，此神僧一出就捉一个回来，真神通也。” 叫 看暖酒来，与长老贺功。 行者道：“ 吃酒还是小事，我问陛下，金圣公别时可曾留下个什么表记？你与我心儿。” 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，却似刀剑剜心，忍不住失声泪下，说道：“ 当年佳节庆朱明，太岁凶妖发喊声，抢夺玉妻为压寨，寡人献出为苍生， 更无绘画并梨画，哪有长亭共短亭？雕鸡香囊全没影，至今撇我枯伶仃。 行者道：“陛下在耳，何以为恼？那娘娘既无表记，她在宫内可有什么心爱之物，与我一见也罢。” 国王道：“你要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那妖王实有神通，我见他放烟放火放沙，果是难收，纵收了，又恐娘娘见我面生，不肯跟我回国，须是得他平日心爱之物一件，他方信我，我好带他回来，为此故要带去。” 国王道：“朝阳宫里梳妆阁上有一双黄金宝串，原是金圣公手上戴的，只因那日端午要赴五色彩线，故此退下不曾戴上。此乃是他心爱之物，如今现收在简装盒里，寡人见他遭此离别，更不忍见，一见即如见他玉容，并又重几分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且休提这话，且将金串起来，如舍得都与我拿去，如不舍只拿一只去也。” 国王遂命御圣公取出，取出即递与国王。国王见了，叫了几声：“ 直疼灼热的娘娘！” 遂递与行者，行者接了，套在胳膊上。 豪大圣，不吃得宫酒，且驾筋斗云，呼哨一声，又至麒麟山上。无心晚景，径寻洞府而去。正行时，只听得人语喧嚷，即伫立凝睛观看。原来那谢之洞口把门的大小头目约摸有500名，在那里森森罗列，密密挨排。森森罗列执干戈，映日光明；密密挨排斩旌旗，迎风飘闪。虎将雄狮能变化，豹头彪帅弄精神。苍狼多猛烈，赖象更枭雄。狡兔乖张轮剑戟，长蛇大蟒跨刀弓。猩猩能解人言语，银阵安营时训风。行者见了，不敢前进，抽身尽短旧路。你道他抽身怎么？不是怕他，他却至那打死小妖之处，寻出黄漆铜锣，迎风捏诀，想象腾打，即摇身一变，变作那有来有去的模样，乒乓敲着锣，大踏步，一直前来，竟撞至谢之洞。正欲看看动静，只闻得星星出语道：“ 有来有去，你回来了。” 行者只得答道：“ 来了。” 星星道：“ 快走，大王爷爷正在包皮亭上等你回话里。” 行者闻言，拽开步，敲着锣，进入前门里看处，原来是悬崖峭壁，石屋虚堂。左右有奇花瑶草，前后多古柏乔松。不觉又至二门之内，忽抬头见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，亭子中间有一张镶金的交椅，椅子上端坐着一个魔王，真生得恶相。但见他黄黄霞光升顶上，微微杀气迸胸前。口外獠牙排利刃，鬓边焦发放红烟，嘴上髭须如插剑，遍体昂毛似蝶毡，眼突铜铃七太岁，手持铁杵若摩天。行者见了，公然傲慢那妖精，更不寻一些礼法，调转头朝着外，只管敲锣。妖王问道：“ 你来了？” 行者不答，又问：“ 有来有去，你来了 也不答应。妖王上前扯住道： 你怎么到了家还敲锣，问之又不答，何也？ 行者把锣往地上一掼道： 什么何也何也，我说我不去，你却叫我去。 行到那乡，只见无数的人马列成阵势，见了我就都叫拿妖精拿妖精，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进城去，见了那国王，国王便叫斩了。 幸亏那两班毛士道两家相争不斩来使，把我饶了，收了战书，又押出城外对军前打了30顺腿，放我来回话。他那里不久就要来此与你交战哩。 妖王道：这等说是你吃亏了，怪不到问你更不言语。 行者道： 却不是怎的，只为唐护，所以不曾答应。 妖王道：那里有多少人马？ 行者道： 我也唬昏了，又吃他打怕了，哪里曾查他人马数目，只见那森森兵器排列着，弓箭刀枪甲羽衣，钢戈剑戟并缨旗，飘枪月铲兜毛铠，大斧团牌铁吉利，长闷棒短窝锤，钢叉冲爆及头盔，打扮的翁斜护顶并胖袄，剪边袖弹与铜锤。 那王听了笑道： 不打紧不打紧，似这般兵器一火皆空，你且去报与金圣娘娘得知，叫她莫恼。今早她听见我发狠要去战斗，她就眼泪汪汪的不干，你如今去说那里人马骁勇，必然胜我，且宽她一时之心。 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： 正中老孙之意， 你看他偏是路熟，转过角门，穿过厅堂，那里边尽都是高堂大厦，更不似前面的模样。直到后面宫里，远见彩门壮丽，乃是金圣娘娘住处。直入里面看时，有两班妖狐妖鹿，一个个都装成美女之形，侍立左右。正中间坐着那个娘娘，手托着香腮，双眸滴泪。果然是玉容娇嫩，眉貌妖娆，蓝梳妆，散鬓堆压，怕打扮，钗环不戴，面无粉，冷淡了胭脂，发无油，蓬松了云髻，努樱唇，紧咬银牙，黛蛾眉，泪烟星眼，一片心只忆着诸子君王，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。诚然是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奄奄无语对东风。行者上前打个问讯道： 接诺。 那娘娘道： 这泼僧怪十分无状，想我在那朱子国中与王同享荣华之时，那太师宰相见了就俯首尘埃，不敢仰视，这野怪怎么叫声接怒？是哪里来的这般村坡？ 众侍婢上前道： 太太息怒，他是代王爷爷心腹的小校，唤名有来有去，今早拆下战书的是他。 娘娘听说，人怒问曰： 你下战书可曾到朱子国界？ 行者道： 我持书直至城里，到于金銮殿面见君王，以讨回音来也。 娘娘道： 你面君，君有何言？ 行者道： 那君王敌战之言与排兵布阵之事，才与代王说了，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，有一句核心的话特来上禀，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。 娘娘闻言喝退两班葫芦，行者掩上宫门，把脸一抹，现了本相，对娘娘道： 你休怕我，我是东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国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，我师父是唐王玉帝唐三藏，我是他大徒弟孙悟空，因过你国倒换官文，见你君臣出榜招义，是我大师三折之功，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。排宴谢我，饮酒之间说出你被妖射来，我会降龙伏虎，特请我来捉怪，救你回国。那战败先锋是我，打死小妖也是我。我见他门外凶狂，是我变作有来有去模样，舍身到此与你通信。 那娘娘听说，沉吟不语。行者取出宝串，双手奉上道：“ 你若不信，看此物何来？” 娘娘一见垂泪，下座拜谢道：“ 长老，你果是救得我回朝，莫齿不忘大恩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且问你，他那放火、放烟、放沙的是件什么宝贝？” 娘娘道：“ 哪里是什么宝贝，乃是三个金铃。他将头一个晃一晃，有三百丈火光烧人；第二个晃一晃，有三百丈烟光熏人；第三个晃一晃，有三百丈黄沙迷人。烟火还不打解，只是黄沙最毒，若钻入人鼻孔，就伤了性命。” 行者道：“ 厉害，厉害！我曾惊着，打了两个喷嚏，却不知他的灵儿放在何处。” 娘娘道：“ 他哪肯放下，只是带在腰间，行住坐卧再不离身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要有益于诸子国，还要相会国王，把那烦恼忧愁都且全解，使出个风流喜悦之容，与他续个夫妻之情，叫他把灵儿与你收住，待我取便偷了，降了这妖怪，那时节好带你回去，重携鸾凤，共享安宁也。” 那娘娘一言，这行者还变作心腹小校，开了宫门，唤进左右侍立。娘娘叫：“ 有来有去，快往前庭，请你大王来与他说话。” 好行者应了一声，即至包皮亭，对妖精道：“ 大王，圣宫娘娘有请。” 妖王欢喜道：“ 娘娘时常只是骂，怎么今日有请？” 行者道：“ 那娘娘问诸子国王之事，是我说他不要你了，他国中另服了皇后，娘娘听说，故此没了响头，方才命我来奉请。” 妖王大喜道：“ 你却中用，待我剿除了他国，封你为个隋朝的太宰。” 行者顺口谢恩，即与妖王来至后宫门首。那娘娘欢容迎接，就去用手相搀。那妖王落落而退道：“ 不敢，不敢，多承娘娘下爱，我怕手痛，不敢相伴。” 娘娘道：“ 大王请坐，我与你说。” 妖王道：“ 有话但说无妨。” 娘娘道：“ 我蒙大王乳爱，今已三年，未得共枕同亲，也是前世之缘，做了这场夫妻。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，不以夫妻相待。我想着当时在诸子国为后，外邦凡有进贡之宝，均看毕，一定与后收之。你这里更无什么宝贝，左右穿的是貂裘，吃的是血食，哪曾见绫罗金珠，只一味铺皮盖毯。或者就有些宝贝，你因外我，也不叫我看见，也不与我收着。且如闻得你有三个灵的，想就是件宝贝，你怎么走也带着，坐也带着，你就拿与我收着，待你用时取出，未为不可。 此也是做夫妻一场，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。如此不相托付，非外我如何？ 妖王大笑赔礼道：“娘娘怪的是，怪的是，宝贝在此，今日就当妇女收之。”便即接衣取宝。行者在旁眼不转睛看着那怪，揭起两三层衣服，贴身带着三个帘儿。他解下来，将些棉花塞了口，把一块豹皮做一个包袱包了，递与娘娘道：“物虽微贱，却要用心收藏，且不可摇晃着它。”娘娘接过手道：“ 我晓得，安在这妆台之上，无人动摇。” 叫 小的们安排酒来，我与大王交欢会喜，饮几杯。 众侍婢闻言，即铺排果菜，摆上些张巴兔鹿之肉，将椰子酒斟来奉上。那娘娘做出娇柔之态，哄着精灵。孙行者在旁取势，但挨挨摸摸，行进妆台，把三个精灵轻轻拿过，慢慢一步溜出宫门，径离洞府。到了包皮亭前无人处，展开包皮符子看时，中间一个有茶盅大，两头两个有拳头大。他不知厉害，就把棉花扯了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响亮，咕嘟嘟的蹦出烟火黄沙，急收不住，满厅中轰轰火起。唬的那把门精怪一拥撞入后宫，惊动了妖王，慌忙叫去救火，救火。出来看时，原来是有来有去拿着金铃哩。妖王上前喝道：“好贱奴，怎么偷了我的金铃宝贝，再次胡弄？”叫拿来，拿来。那门前虎将雄狮，豹头彪帅，塔象苍狼，乖张狡兔，长蛇大蟒猩猩，率众一起攒簇。那行者慌了手脚，丢了金铃，现出本相，撤出金箍如意棒，撒开解数，往前乱打。那妖王收了宝贝，传号令叫关了前门。众妖听了，关门的关门，打仗的打仗。那行者难得脱身，收了棒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吃苍蝇，钉在那无火处石壁上。众妖寻不见，报道：“大王走了贼也，走了贼也。”妖王问：“可曾自门里走出去？”众妖都说：“前门紧锁牢栓在此，不曾走出。”妖王只说：“仔细搜寻。”有的取水泼火，有的仔细搜寻，更无踪迹。妖王怒道：“是个什么贼子，好大胆，变作有来有去的模样进来见我回话，又跟在身边趁机盗我宝贝，早是不曾拿将出去，若拿出山头见了天风，怎生是好？”虎将上前道：“大王的洪福欺天，我等的气数不尽，故此知觉了。”雄狮上前道：“大王，这贼不是别人，定是那战败先锋的那个孙悟空，想必路上遇着有来有去，伤了性命，夺了黄旗铜锣牙牌，变作他的模样，到此欺骗了大王爷。”妖王道：“正是正是，见得有理。”叫小的们仔细搜寻防壁，切莫开门放出走了。这才是个有分教，弄巧翻成拙，作耍却为真。毕竟不知孙行者怎么脱得妖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